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暗，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去年6月，一名女网友发了微博，说自己投诉了申通快递的一名派件员，但是却被快递员入室打成重伤。这个微博啊，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转载，引起了轰动。那事后呢，这名女网友王女士将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和快递员王某一并诉至法院，索赔达到77万，而王某呢则被警方拘留了5天。在事情发生1年之后，这起案件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不久之前，朝阳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这快递员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而快递公司又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这起案件的细节又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将会在今天和明天连续2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具体介绍。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交锋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和所有爱美的女士一样，在去年6月份，王女士在网上买了几件化妆品，总价188块。在网上下单付款之后呢，卖家用申通快递将快递送到王女士的住处。但是令王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是因为这188块的化妆品，最后引发了一起高达77万的官司。那么在快递员向王女士送快递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起案件当中的其中一名被告，就是快递员是如何讲的。 当时这个快递，因为当天的快递多，因为我们这个叫什么有签收率的，签收率不达标，这边就是工资低嘛。这个件我是提前给他打的电话，因为有通话记录嘛，我给他打电话，我跟他确认了，我说完没给你送，我先签收了。今天我觉得给你送了，我就跟他这么说的。然后他说可以。 涉事的快递员小王今年呢只有26岁，他看上去身材十分的魁梧。按照小王的说法，这一天呢他要送的快递特别的多。他说他在已经征得了王女士同意的情况之下，就在快递还没有送到王女士手中的时候，就代王女士签收了那份快递。小王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20分钟之后，他就收到了一份投诉。 这个我就做了签收，做了签收以后没有超过20分钟，投诉就下来了，一个餐饮工单的投诉。当时投诉的是我们就有客服嘛，当时因为一个餐饮工单是罚款是200，罚的是客服。当时我立马就又给这个人打电话嘛，客服联系我以后，我就给他打电话给他送过去了。送的时候我到门口一敲门没有人，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群租宿舍了。如果要知道群租宿舍，我当时给他打电话以后嘛，他说让我放门口，直接放门口。然后我说要如果要这不行啊，我说要不晚点给你送，我说今天绝对能给你送，要不再晚点给你送。 他说不行，要不你就放门口吧，到时候他就是，他说他家人来了以后嘛，让自己家里人拿进去，当时我打电话是确认的，我说行，我说放门口行，我说丢了我们可不管了，要这样，他说没事没事你就放吧，他说经常放，完了我就放门口了。 按照快递员小王的说法，那一天呢，他就把那个快递呢放到了王女士家的门口。有可能小王之前也这么干过，有可能王女士之前呢的确在自己没有在家的时候也曾经让别的快递把快递呢放在门口。于是呢，小王就认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是令小王又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星期之后事情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转变。 放完门口以后当天也没事儿，过了好长时间也没事儿，然后一直到了过了一个星期吧，一直到6月21号又开始投诉，又一个餐饮公安投诉。投诉完以后当天我就给他打电话没人接，我一天给打了好多电话，一直到晚上几点了，都9点了，我还给他发了条短信，我发了条短信问他这个件到底收没收到吗，因为我当时给他打电话嘛，确认了，人家说就是开会呢，到晚上他也没给我回，我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嘛，我以为他找着了，要所以他不好意思说，是不是？这我能理解，因为我们经常送件，有好多客户就是刚开始没找到，最后知道是别人帮他拿了，是吧，找到了，所以就是不投诉了嘛，我也没在意，谁知道那天过后当天没联系上客服，联系也没联系上，过了几天又不停，他就连续的不停的投诉你，还辱骂我们家客服。 按照快递员小王的说法呢，王女士啊投诉了很多很多次，而且呢在投诉的过程当中呢还出言不逊辱骂客服。 你说他这是投诉了不知道多少次吧，结果他打的是总部电话，然后骂我们家客服，骂到最后我就是没法了，我一直到6月24号就王女士给我发短信说快件已经找到了，因为他找到快递以后，因为他这个菜鸟工单他得本人才能撤，你像这个打仪式是吧，如果快件找到了他不投诉了，这个仪式是下不来的。 当快递员小王得知王女士的快递已经找到了，一颗石头就算落了地。既然快递已经找到了，那么王女士之前的投诉是不是就可以撤下来呢？于是啊，小王打算找到王女士，跟王女士商量商量，看看这个投诉能不能够撤回。 24号发短信说件已经收到了，我跟她说是，我说咱们这个就是这个菜鸟工单能不能撤，然后她说让我看完短信以后再给他回电话嘛，然后就挂了电话了嘛。挂了电话以后也不知道我什么情况，他就开始骂我，或者骂得挺难听，说我妈没完没了，就是说我不知好歹，说要投诉到底。我就想让他给我撤了一个那个菜鸟工单，因为这个菜鸟工单不是发到我，发到我们家客服，但我们家客服不能平白无故的待得好好的被罚200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事儿也处理了，又不是说没有处理。他老骂我，我也生气了，我就回骂了一句。 小王说自己没有忍住就回骂了一句，结果导致双方的矛盾升级了。 说白了我真是我就是认倒霉了，因为当时客服跟我说嘛，说咱们这事也得解决，不然当时我们客服罚了200块钱嘛，他说这事也得解决，我说要不我去找，就说白就服务软嘛，找商量商量嘛。当天是下午去的，下午件我没有送，我就直接去他家，就是说这事儿，我跟谁碰上谁都不行。我当时我是敲的门，根本没有期盼他们的室友。说那你就进来，我说转上我给你就是说一下上次那个件儿，他不是有件儿没找到吗？到底找没找到？ 当时给小王开门的是和王女士共同租住一套房子的其他的承租人。王女士所租住的房子虽说呢不能够定义为群租房，但是的确在一整套房子当中被隔成了一个一个的小间，而王女士所租住的是最里面的一间。 我指了一下，应该是我进去的一进门左手边第一个门，然后我就敲了一下门，然后他就问谁，我就说那个，我说申通快递的，我说你有件是不是没找到，他说稍等一下，然后我就在门口大概等了3-4分钟吧，开门以后问他，就是说你凭什么进来，就上来就说无事嘛，因为他是个群租房，说白了就是他们群租的公共地儿待着，他跟我说我入室，他说你要干嘛，上来就问这个，我说你这儿到底找没找到，然后他就不听，他就一直就是说我嘛，说你凭什么进来，想那什么入室抢劫怎么怎么的，开始打电话，然后打电话叫人嘛，他威胁我要找人揍我。 小王说当时啊王女士打算要找人揍小王一顿。小王说自己当时心里想的是，如果你真的没有收到快递的话，我呢就赔你200块钱，你啊撤回你当时的投诉。 我去的目的是过去 你这到底找没找到？你如果找到了，就把这个参选公单你就撤了。如果你要没找到，当时我兜里揣着200块钱，说那个我就打个牌，因为他是198的东西，我揣着200块钱现金，我说到时候直接给了是吧？我就说白了，我就认倒霉了。你碰上这么个人，我也没法。我干的是服务行业，我就是认倒霉嘛。 小王说自己本来抱着这样一个想法，没有想到王女士呢，居然打电话要找人来打自己。于是他就上前想夺走王女士手中的电话，双方就这样撕扯起来。 对，他一威胁我，我当时我说真的，搁谁碰上这事也生气。他一打电话威胁找人打我，当时我更生气了，然后我就上去，我就拽他那手机嘛。 小王说，在抢夺手机的过程当中，王女士咬了自己一口，而自己当时呢，随身带了一大块石头。王女士咬了自己之后，她就拿起石头砸了王女士的头。 然后她咬了我以后，我才砸的。 嗯。 那么快递员小王手中的石头是哪里来的呢？小王说，石头是防身用的，平时呢就放在自己开的那个快递车里。 平时我都放车上了。说真的，好多快递员都爱过的，包括我们站点的。有些人就是怎么着，你找他商量。有些人就仗着说白了就有钱，他咬了我胳膊以后我才砸的。如果他要没咬我胳膊，我就不可能砸的。 但是王女士却表示，事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快递员所说的经过完全是编造的。那么王女士对于自己当天的遭遇又是怎样说的呢？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王女士的说法。 我这边认为被告的陈述是有很多处的疑点的，是被告是敲门的时候就是说给王佳妮送快递的，因为到我的房间是需要穿过客厅的，穿过客厅走到我卧室的门口，是不是用敲，是用砸，是砸门。然后他说我是给你送快递，他在通电话的时候他又说你等着这三个字了。如果我不开的话，那他肯定是一直砸，那这个问题总要解决的。我也事实是没有收到这个快递，所以我就给他开门了。开了门之后，我觉得我的这个，我当时是很没有安全感的。然后我说，那请您有事情您到门口说。我说的这个门口指的是我们客厅外的那个大门，您到门口说，不要站在我卧室的门口。他说我就在这儿说，怎么了？我说那您站在这儿说我是没有安全感的，您要这样的话就属于是擅闯民宅了，这是我的原话。他说我就站在这儿就跟你说了，你快递到底收没收到？我说我没有，我说如果您不出去的话我就报警了。他说那您报吧。然后我就转过身，因为我手机是在床上的，我转过身去拿手机的时候，我走出去还没有一步远，他就已经冲上来把我压在床上拿石头一顿砸。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会冲上来，会对我实施暴力，而且会非常严重，这是一个。 王女士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表示那个快递啊，一直到现在她都没有找到。她之所以呢会发短信的时候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是因为那个快递员王某给她发了一条信息说，我被公司罚了200块钱，你是不是想搞死我？王女士说，既然对方说会被罚钱，于是呢她说算了，我就说快递已经收到了，这个事情就这么了了就完了。对于事发那一天所发生的情况，王女士所说的和快递员小王所说的有很大的出入。两个人陈述基本上一致的，就是的确并不是王女士去开的门，而是王女士室友去开的门，是室友将小王领进了他们所租住的这一套房子，然后呢，小王来到了王女士的门前。 第一道门是他借着就是说要给我送快件，然后我的室友才给他开的门，然后走到了我的卧室门口，然后敲开我的门之后，我跟他说我已经感觉到不安全感，就您退到门口去。他坚决的不肯，我说那我就报警了，因为我没有安全感，这句话我也告诉他了。他说那你报吧。然后我转过身我就去拿电话，我的电话在这个床上，因为这个距离也不是很远，但我刚转过身，我这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这个石头就已经砸上来，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是石头，我是在公安局立完案之后，然后我才知，当时就是警察跟我讲的是钝器，我回到家我发现了，对，就是石头。 王小姐说那块石头很大很重，而且一侧还很尖利。 我这个石头非常重，是鹅卵石一样带尖的，它砸下去当时是一个洞，是砸的是洞，对，是有深度的，是个坑。 王小姐还对记者说，快递员所说的自己有辱骂的行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不可能用一些比较激烈的言语来刺激快递员。 对，我当时并没有对他有任何过激的语言，因为您想想看，人都已经上门了，如果我有过激的语言，这一定是我吃亏的，所以我只是跟他说我没有安全感，您有话的话就到门口说。对，然后我就，如果你他坚持不出去，我说如果您不出去的话我就只能报警了，所以我转过身，他说你报吧。我转过身去拿这个手机的时候，这脚还没有迈出去一步，他就已经冲上来按着我的这个脖子，然后把我压在这个床上，就用石头的这个尖这儿一顿砸。对， 王小姐说自己当时面对着一个如此强壮的男性根本无力还击，她当时的感觉就是自己恐怕要完了。 我没无力还击，因为他是从背后打的，把我压在这个床上，我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甚至我的声音都发不出来，非常恐惧。我已经就那一个状态，就是觉得就是完了，就我不确定我能不能活着了，因为当时这个重量，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遭受过。对，我觉得如果说可能换成是您，可能换成在座的其他的女孩，我觉得你们一定受不了的，因为当时给我的感受就是她是下了死手砸的。 事情发生之后呢，王小姐曾经将自己的遭遇呢发布在微博之上，有很多网友啊对王小姐进行了评论和支援。有网友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故意杀人未遂的行为，王小姐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后面的时候就在网上大家有在说，就是说其实这个是杀人未遂，我认为这个一点都不过分，但凡我的伤口再大一点，我认为这个说法真的一点都不过分，至少我是当事人，我是有权利这么说的，因为真的是太狠了，就只想砸死你。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今天进来带的是刀子呢，那我觉得没有办法坐在这儿再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了。 但最终公安机关并没有认定快递员呢是犯罪行为，仅仅对他进行了治安拘留和相应的罚款。虽然事情已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王小姐对记者说，直到现在她只要一看见快递员开着快递车来到自己的身边，或者在某一个地方停着，她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全感。 就是其实我看到快递车我就会想到这件事情，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王女士说自己现在依然不敢直面快递，而且呢自己的外伤治愈之后啊，仍然被医院诊断为患有抑郁、焦虑、妄想症状和睡眠障碍。 我现在会导致我会有一些，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快递再送上门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直面的有任何的接触，对，会让我有一些恐惧感在心里面。因为我现在基本上每天我都要吃医生给我开的药，对，然后来稳定我的一个就是之前诊断出来的重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和睡眠障碍症，对。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协商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之下呢，于是王女士将北京申通快递服务有限公司和殴打自己的快递员一并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王女士在起诉书当中说，2017年的6月份，她网购的商品在没有收到快递的情况之下，却显示为已经签收。王女士呢，于是向申通快递进行投诉。到了6月24号的下午4点多，快递员王某以送快递为名敲开自己的家门，手持石块对自己进行殴打。经过诊断，王女士是头皮裂伤、血肿、头部外伤，左手臂上腹部是多发软组织损伤。王女士起诉两被告，要求两被告呢承担连带责任，总共赔偿金额达到77万多元，并且还要要求申通快递以及王某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原告诉讼请求有5项。第一，依法判决 被告一、被告二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赔礼道歉的具体的要求是在全国公开发表报纸的显著位置及备案网站首页位置、新浪官方微博首页位置，道歉持续时间不少于90日。第二项请求是依法判决被告一向原告赔偿人民币68606.6元。第三项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财产损失人民币50万1622.14元。第四项依法判决被告一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0万元。第五项依法判决被告一与被告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告方认为被告申通快递公司和快递员王某的责任到底在于哪里呢？ 时至今日，不仅有被告一承运、被告二派送的快件仍未送达原告，更恶劣的是被告一、被告二侵害原告生命安全的行为，使原告遭受到严重人身损害和巨大的精神痛苦。被告一、被告二不仅违法侵权，而且涉嫌犯罪，依法应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并对原告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综上，为维护法律的权威，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特向贵院提起以上诉请。 申通快递公司的代理人在法庭上答辩的时候说，原告方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关于赔礼道歉，实际上在之前的协商以及调解的过程当中已经赔礼过道歉了，原告再提出这样的诉讼请求是没有意义的。 关于这个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一项要求公开赔礼道歉，在事发以后，被告一北京申通公司已经通过自己的官微以及在调解过程当中，由北京申通的熊军主任当面向原告进行了赔礼道歉。那原告在诉状当中主张的赔礼道歉的要求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应当支持，由法院根据案情来决定。 而第二被告，也就是快递员王某，也坚持认为自己在公安机关的时候已经向王女士赔礼过道歉了。 因为我在那个公安局的时候，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所以他这个公开道歉我感觉是没有必要的。 对于被告方的这个说法，原告方代理人张启怀律师立刻予以了反驳。 对于已经赔礼道歉的说法，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过赔礼道歉，直到今天在庭上也没有。如果仅是那一份所谓的再次向客户道歉，下面就开始假话连篇，那完全是一种侵害。 而对于原告方所主张的各项的赔偿请求，被告方申通快递表示，虽说存有疑问，但是请法院依法裁定。 原告要求赔偿的第二项，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具体数额由法院依法确定。原告诉请的第三项、第四项相关损失的合理性、公正性，被告存疑，是否支持，由法院依法裁定。 被告方申通快递坚持认为，这个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原告方，也就是王女士辱骂快递员，最终引发了这样一起伤害事件，所以说王女士负有更加主要的责任。 双方发生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原告确认收到快件以后，被告二王明月提出撤销投诉，原告不同意。其次，在双方的沟通过程当中，原告辱骂这个被告二，才直接导致了这一起人身伤害。